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祝你平安，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据悉，今年七月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低的十大城市中，有三个一线城市上榜，分别为上海、北京和广州。2018浙江高考已经落幕，全省共录取考生28.49万人，总录取率为93.02%。法国东部政府近日颁布了一项禁止行乞的法令，试图以此遏制扰乱公共秩序的现象，然而这项法令引起了当地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贸易冲突，中国、印度、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贸易代表团原定于今年9月对北达科他州的访问均被取消。北京前门历史文保区内的草场3条至10条胡同整治提升近期基本完成，在恢复历史风貌、升级公厕、增加停车位之外，胡同深处还新增了大约2000平方米绿化面积。近日，北京市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在石景山区印象台湾主题展馆开幕。改编自华裔作家关凯文同名小说，几乎全部由亚裔演员出演的爱情喜剧《摘金奇缘》以2523万美元收入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冰球散了散一散，我爱你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冰球洒热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又关机，

家乡那儿的歌谣，为我埋下许久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家乡那儿的歌谣，为我埋下许久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星奇，来自李荣浩《歌谣》。这首歌是唱给孤身在外打拼的异乡游子。其实呢，不论我们处于什么年龄阶段，不论我们出来闯了多少年，都会对家乡中的某些事物有特别的情感和记忆。也许是小时候爷爷奶奶常说的故事，爸爸妈妈常哼的歌谣，或者是小时候难忘的景物，都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又想家的时候最温暖的慰藉。有听友刚刚留言说，真正的民谣不是顾影自怜，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抒发自己内心真实而又朴素的情感。你同意这样说吗？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有心的浪子，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

从前美好的画面，是我爱死了昨天，看你虚伪的表演。 行动自由、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很多的选择，面前的道路越多越容易迷失方向，而人总是习惯选择顺畅平坦的道路，这条路固然好走，但让人丧失了披荆斩棘的勇气，常常会半途而废。经典久了久，我行棋，在这世上大部分成功的人都是在逆境中诞生的。都说苦难能造就人，是的，经历过苦难就像被砂石磨练过的珍珠，在层层蜕变后终将自带光芒。 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

起家于香港的恒隆地产，近年内地业务严重依赖上海市场，在二线城市的项目频频受挫，内地和香港的零售销售持续复苏，尤其是内地奢侈品销售的复苏尤其强劲，这些迹象都表明六年的寒冬已过去。平安银行高管不久前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对外称，从收入结构来看，平安银行零售的收入占比做到50%，利润占比做到近70%，零售转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期平安银行资源投入都会更优先考虑向零售倾斜。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近日发布七月份房价指数报告，显示全国房价指数环比增幅在连续10个月停留在合理区间之后，五月重回偏热区间，六月触及过热区间，七月完全进入过热区间，必须防范失控风险，防止市场进一步升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点整，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林奇，来自灵宝，蓝色月光。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灵宝的名字，他被称为上海歌姬、东方歌后、丝路百灵。他出道时呢，以五个八度超宽广音域而震撼歌坛。他在世界各地举办过个人演唱会20余场，是有史以来首位在美国国会山庄成功登台演唱的中国歌者。而就在今年的7月末呢，他也出了最新的专辑《听鱼》。也许是偏爱老歌的缘故吧，还是觉得他在03年专辑的歌曲更有味道。接下来呢，我将给大家推荐来自灵宝03年专辑里的一首歌曲《耳环》。 那年我把街都踏穿，想炫富美丽的耳环，陪你的笑多么灿烂，看你没穿耳洞的脸，苍白的收起了笑颜，爱的误差总在重演。你要

生活自由自在。 生活不易，或许我们终将在千锤百炼下造就强大的铠甲，但仍然有人能看懂你的倔强，在你哭泣的时候为你递上纸巾，在你累到撑不下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今天久了久，我新奇，愿你隐忍的坚强能换来想要的生活，愿有一人终能珍视你的好，能给你所有的爱和温柔。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张卫健， 如果你问我续约之后我要求我的工资是多少啊，我无所谓，我真无所谓，你随时给我一份合约，上面没有填工资的我先签，签完之后你拿回去再填，因为对我来说今天我要的并不是钞票，我要的是机会呀，经理。我余光看到他盯着我的头顶看，